第64集，你这个人呐，耳根子太硬了。仁义见机，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。 啊，忙了一天了，这都几点了？应贤，我看别在这浪费时间了，明天不还有好几户要问吗？ 龚应贤回应了仁义一个了然的眼神，点点头。 也是。白女士，今天麻烦你了，请回吧。 白女士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两人站起身。仁义背过身，小声对龚应贤说： 207是个年轻的，要前途的，肯定比他先松口。 龚应贤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作势要走。 等一下，你们让我等了这么久，这就要走？ 白女士，你什么都不肯说，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。时候不早了，都回去吧。 等等，如果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是不是不判我罪？ 那要看你参与犯罪到什么程度。 我只是扔了垃圾，我可其他的什么也没干呢。 龚应贤和仁义对视了一眼。 说吧。 是小鹏让我们扔的。 两人齐齐看向白女士，白女士捂着嘴哽咽道： 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治2209，小鹏就说他们怎么恶心咱们，咱们怎么恶心他们，怎么往他家门口一起扔垃圾。 所以你们就约好了周五那天一起往2209门口扔垃圾报复。 啊，可是没人说要放火，真的，我们不知道会着火，我们要是知道还待在屋里干什么？谁想放火烧自己家呀？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说？ 小鹏说我们都是共犯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烧了这么多房子，要是警察知道了，我们也要担责任的，所以谁都不能说。 他说的没错，但责任也有轻重之分。如果你们真的只是扔了垃圾，跟纵火无关，那就不至于承担刑事责任。但是包庇罪犯，可比你扔个垃圾严重多了。 我不敢包庇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我自己的妈都死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 两人把痛哭不止的老妇人送走后，一时心中五味杂陈，谁也没说话。 我感觉他说的是真的，住户们可能真的只是扔了垃圾，并不知道会着火。 其他人也许不知情，但鹏飞未必，只是按照现在的证据，依然证明不了他知情或者参与过纵火。 对了，那个车主呢？能否查到什么动机？ 车是随机挑的，跟周川说的一样，车主不认识他们，生活圈子也毫无交集。 那案情的关键还是在这三个人身上，只是一个比一个难对付。 陈佩一直要求见我，但我这两天没有见他，而是让严姐去审他，这也是严姐的意思，她怕我受到影响。 她要见你，她想干什么？ 多半是她想跟我谈条件，她知道自己脑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。 这三个人只要能击溃一个，其他两个就不攻自破了。 可惜我们缺少关键证据。 龚应贤疲倦地揉了揉眉心， 希望其他人那里有进展吧。 我们去看看蔡强和朱川吧。 好。 两人走到另外一间审讯室，但没有进去， 而是敲了敲门。蔡强抬头透过玻璃看了两人一眼，然后起身出来了。 怎么样， 这孙子真他妈的又怂又坏。他提了条件，说在审判之前不住拘留所，住医院，如果我们同意他就开口。 他嘴里的东西有多少价值？ 他知道我们抓到陈佩了，他说他知道一些关于陈佩的事儿，足够我们定罪。 那烧车的人呢？ 哎，你现在看看微信群，愁死我了。 龚应贤掏出手机一看，脸色骤变。 这是鸿飞的不在场证明。 对呀，烧车那天晚上他说自己在朋友家，没有人可以证明，但十一点多的时候呢，他曾经下楼买烟，监控拍到了他，那个时候再赶去烧车现场是不可能的。 这个不在场证明为什么他一开始不说？ 他说他刚想起来。 放屁， 他就是故意的，他的试探我们知道多少，然后故意扰乱侦查。 龚应贤沉默了，他紧紧握住了拳头，神色阴晴不定。仁义暗自心惊，这个鹏飞的心思也太深了吧，让警察把他当成嫌疑人查了半天，不仅把警察知道多少都摸了个底，最后还摆了警察一道。有了这个不在场证明，等于顺着他这条线做的工作可能都白费了。 难怪他敢威逼其他住户统一口径，他知道我们证据不足。 这个王八蛋太阴了，导致我们现在很被动，恐怕只能答应周川的条件了。 这个咱们明天讨论。 行，都这么晚了，回家吧。任队长，你真的不考虑转行啊？我看你对办案的热情很高啊。 你问问你们领导一个月能给我开多少钱，我一定认真考虑。 告了别，两人往停车场走去。仁义一路上哈欠连连，肚子也饿得不行，寻思着回到中队应该点个什么外卖。想到吃的，仁义犹豫着要不要叫龚应贤一起去吃个饭。虽然两人第一次吃饭的过程十分别扭，但现在他们关系挺好的，龚应贤应该会答应吧。他现在只要能跟龚应贤多相处一分半钟的就很满足。 仁义， 我说老公啊。 嗯。 龚应贤斜睨着他。 你别看不上这称呼啊，要是所有人都这么叫你，你占多大便宜啊。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？ 仁义为只有自己这么叫而暗自窃喜。 有知足，真的。你想我，不管是小人还是老人，都是我吃亏。 少贫了，赶紧上车，我送你回去休息。 两人上了车，仁义摸着饿瘪了的肚皮。 你饿吧。 龚应贤刚要开口，就像被传染似的也打了个哈欠，眉宇间浮上难以掩饰的倦意。 还好。你饿了？ 仁义看着龚应贤疲累的模样，想邀他去吃夜宵的话就说不出口了。自己累了一天，龚应贤又何尝不是，还是算了吧。 还行，咱们回去休息吧。哎呀，你这么累，开车没问题吗？ 没问题，习惯了。 龚应贤驱车前往中队。 我平时还有个假，可我好像就没怎么见你放过假呢。 仁义困得眼皮直打架，他微微调了一下椅背，找了一个舒服的角度倚靠着。 我也有假，只是没放。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需要假期。 人不能一直绷着的，劳逸结合的道理你总知道吧？ 我缺时间。 那个20年的追溯期就像一头不停在身后追赶的野兽，让他不敢不愿不能停下来。他必须坚信着真相就在前方，努力地奔跑。 你这个人啊， 根子太硬了。龚应贤不置可否，车厢内一时安静了下来。任毅看着眼前的挡风玻璃，由于特殊的光影，他能看到玻璃上反射出的龚应贤模糊的脸。他有些痴迷地看着，猜想着与他同处一室的龚应贤此时心里在想什么，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自己的位置。他的眼皮越来越沉。